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100集，神秘的花纹。几年前，林轩的父亲林记在东南亚做生意，头一天还好好的，第二天忽然四肢不能动弹，送去医院检查，无论如何也查不出病因。更恐怖的是，林记的身上开始出现不明原因的溃烂，林家人这才意识到不对劲，马上将林记送回国并寻遍名医。岭南林家在修行界不算什么龙头老大，但林家在岭南经营已久，家族中不乏在官场和商场上都有人脉，大家也或多或少会给面子。林记是当家人，他一出事，林家就乱了。一名老中医觉得林记的症状不像是生病，建议他们另外找人看看。林氏家族里自己也有修行者，说林记这样像是被下了降头术，于是林家人就找上海南池家帮忙。池半夏的父亲出面帮林记看了，证实他的确是被下了降头，但麻烦的是池半夏的父亲解不了。他也说了，降头术在东南亚也分很多流派，不同的流派有不同的下降和解降的法子，林记中的不是一般的小降头术，而是最难解最恶毒的鬼面桃花降。中降者会意识清醒地看着自己浑身溃烂，最后只剩下一具骷髅，谁下的降头就要谁去解。但池仲行给林轩了一个方子，说是池家先辈传下来的，能解百降，里面有一味药很难弄到，就是龙粉。也就是说，要取龙身上任意一个部位研磨成粉入药，药方讲究君臣佐使，这一味药就是方子里的君，没有它林记的降头还是解不了。 我一开始还以为池仲行在耍我，让我上哪儿去找龙身上的部位啊？直到我四处找药的消息传到日本人耳朵里，他们派人找上门来，说是可以给我龙鳞，条件就是要我帮忙找青铜镜的下落。 他拿出随身携带的药方， 这张方子就是池仲行写给我的。 龙身望向池半夏，池半夏会意，接过来一看，点了点头， 这的确是我父亲的笔迹。 原来你就是池仲行的女儿。 鬼面桃花降很少见，你这件事我也听家里人说过。 林轩摊手， 既然池小姐可以证明我没有说谎，那你们总该相信了吧。 宋志存皱了皱眉， 这日本人哪来的龙鳞呢？他们又是从哪里偷来的？ 这你倒是冤枉他们了，日本以前也是有龙的，不过是绳文时代的事情。后来他们那三件神器之一的八尺琼勾玉，不明真相的人都以为是玉，其实据说那正是龙骨，而且那条龙的其他部位现在也还分别供奉在他们的神宫和皇宫里。 照你这么说，龙鳞应该不是普通人能够接触到的，更不要说送你一片了。 的确如此，但阴雨三郎。 林轩朝扔在沙发上沉睡的冬至努努嘴， 就是被他杀死的那个人，既然对方是阴雨鸠彦的人，阴雨鸠彦又是阴雨财团的总裁，听说跟皇室有些关系，怎么也不至于坑了我一片龙鳞吧。 哼，你说的倒是轻巧，龙有多珍贵你知道吗？ 我知道啊，现在死了个阴雨三郎，日本人那边说不定会把账算在我头上，龙鳞十有八九是要落空了，所以我也是损失惨重。一块龙骨对你们来说只是九牛一毛，但对我来说却能救命。我还记得那面青铜镜上的花纹，我可以给你们画下来。 宋志存与龙身相视一眼，像是在考虑他的建议。 那上面的花纹我记得， 一个声音忽然不合时宜地响起， 冬至动了一下，扶着额头，脸纠结成一团，头很疼，像是被拽着头发往墙上撞过似的，耳边嗡嗡直响，眼前的景物还有点重影。他眉心忽然一凉，费力睁眼望去，看见龙山伸出手指在他的眉间点了一下。 怎么样？ 好一些。 冬至勉强撑起身体，想要坐直。龙山扶他坐起来，一手撑着他的胳膊。换作平时，冬至估计要为两个人的亲密姿势而窃喜，但现在他根本没有力气去注意到这一点。稍稍缓过气，他就接上了刚才的话题。 镜子背面的花纹我可以画出来，差别应该不会大到哪里去。 林轩挑了挑眉， 难不成你还过目不忘？ 冬至觉得有点头晕恶心，这是请神的后遗症，尤其是像他这样根本没有多少请神的经验，骤然一上来就请了关二爷，后遗症也会更严重。他不得不靠着龙身坐直，喘了几口气。 我是画画出身的，对图案比较敏感，只要想记住，基本上都能记个七八成。给我笔和纸，我可以把镜子背面的花纹和帖纹画个七七八八，剩下的一些细节，钱叔也看过那面镜子，说不定他能补充。 林轩完全黑下脸，冬至的话让他彻底失去了跟龙身他们讨价还价的筹码，宋志存却眉飞色舞起来。 听见了吧，啊，你不说也没关系，只不过错失这个合作的机会，协从绑架的罪名是跑不了了。 林轩当机立断，马上就转变立场，微微一笑。 没有什么不能说的，这面青铜镜我听说是在西北出土的，与此同时出土的还有一批金银玉器，所以这面镜子一开始没被当回事儿，辗转流落出去之后才被日本人发现。他们拿着镜子背面的拓文来找我，让我帮忙找这面镜子的下落，又以龙鳞来作为交换。我找人多方打听，才知道镜子在一个叫郑顺的人手里，对方拿着镜子去找珍宝斋的老钱估价了。日本人找到郑顺，想500万买下来，郑顺立马去找老钱要镜子，结果那镜子已经落在你们的人手里。他应该是想带回特管局，却被日本人发现了，所以半道截胡，直接带到我这里来。这后面的事情你们也都知道了。 说罢，林轩摊手，做了个无奈的表情。 现在镜子在日本人手里， 他们有两拨人，一拨拿到镜子就走了，另一拨就是刚才被你们的人放倒的那一拨。 阴雨三郎直接一枪毙命，救都救不回来。众人觉得他绝对不可能傻到拿着枪冲自己的太阳穴上开枪，但其他几个日本人现在神思颠乱，根本问不出所以然来。冬至刚才又是请神上身的状态，现在正迷迷糊糊，估计连他自己也很难说清楚。杀人偿命，又是几个外国人，一个不好就容易引起国际纠纷，是最麻烦的事情。但这几个人跟文物走私倒卖有关，冬至又是自卫，就算追究起来，日本人那边心虚理亏，到头来也翻不起什么风浪。现在最要紧的反而是镜子的下落，日本人想要那面镜子，一定别有所图。 那面青铜镜有什么特殊的？为什么日本人一定要想得到它？ 这我还真不知道。为了让我帮忙找到他的下落，日本人甚至连龙鳞都舍得出，想必意义非凡吧。 说话间，纸和笔送进来了。冬至伸手想去拿，龙身却已经递到了他手上。 不要勉强，我没事。 冬至朝对方一笑，凝神思考片刻，开始下笔。冬至动作很快，稍稍几笔就把大概的轮廓勾勒出来。宋志存也不问话了，生怕打扰他的思路。房间内一片寂静。半个小时很快过去，冬至终于停笔。 大概应该是这样，也许会有一些偏差出入。 林轩也看过那面铜镜，他扫一眼，发现上面基本把该有的都画出来了，甚至连山脉上的山脊阴影也有体现。 在画的边缘则有四个舔纹符号两两对应。 这是什么？ 龙身指着画上的一小块黑色阴影。 这里应该是铜锈，舔纹那块我反而记不大清楚，可能缺少了笔画。 没关系， 上面的笔画足够让龙身认出是什么字了。林轩酸溜溜地说， 特管局真是藏龙卧虎，随便抓个人都是过目不忘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